无底深潭又嚟啦！ 大家好， 喂，好嘢啊！又踢走花家姐，我哋成功，耶！我揾阿毛取代佢，大家满唔满意咧吓？不过当然啦，嗰啲花粉咧就会闹鬼我又。 唔系，我觉得唔同嘅 topic 咧，要揾唔同嘅人嘅。 系 啊，即系如果我哋讲啲奇闻怪事，尤其是同啲案件啊嗰啲咩有关咧，花家姐会啱啲。 我话俾你听啊，其实咧依餐咧依集咧，佢就咧。對阿 Finson 就唔係幾好嘅，點解咧？因為花姐而家近期嘅習慣開始係點咧？佢搶住做嗰啲無底深潭咧，通常隔離都有個小鮮肉嘅。 哦， 所以你諗下，叫你做咧，都係冇好死嘅。 唔係有私心的， 即係對佢嚟講係對佢嚟講 有私心嘅。 咁啊，阿 Finson 嗰啲都唔騷佢嘛，加上 我琴晚啱啱睇完屎忽窩一樣咯，成班英雄係屎忽噶嘛，即係基本都係私仇嚟。 咁梗 係 啦，根本係啦，冇錯，人係自私嘅。 自私嘅。 咁但係咧，對於廣大嘅觀眾聽眾咧，我哋就唔自私嘅，因為我哋咧希望將唔同嘅話題啊，或者各方面嘅嘢俾大家睇下啦。 嗯、 但係呢一集咧，可能我哋都研究咗一輪嘅。 嗯 哼。點研究一輪咩咧？死啦！做呢個會俾人斬嘅咧，咁樣或者會 有啲地雷， 係啦，會有班人喺門口等佢做完之後咁樣，或者各方面咧咁樣。咁但係後屘諗下，傾下 香港，我覺得冇咁驚嘅 嚇， 香港冇咁驚嘅。 哦 ，OK， 香港冇咁緊要嘅呢啲。 唔係同埋我 哋以色列啊驚啲。 唔係咁，我哋覺得成日都係啊，做節目係求真嘅啫，係咪即係或者求真？唔好話求真，即係將唔同角度嘅嘢去大家分享啦。咁、所以咧，今日阿 Finson 咧又繼續。嗱，已經夠曬額嘅啦，已經有 free account 嘅啦，下一次開始已經係，但係佢就好再重申咧，佢已經係我哋嘅個聽眾觀眾，即係付費啊！阿花姐話，因為佢做超有個咧做超過三次嘉賓嘅咧，就有一個免費一季嘅，係啦，冇錯。 喂，嗱，咁各位聽眾都可以發掘下，即係可能你哋啲小宇宙都好勁喎。 是啊，肯定啦。 找啲劲嘅料饱饱俾我哋知啱倾嘅，咁可以上嚟做下嘉宾咯。 喂，不过今集咧就好大镬嘅，对我嚟讲咧，因为其实咧，我依个话题咧，我相信在座肯定系我最唔熟，甚至即系我又唔系冇兴趣嘅，但系点讲咧，我又冇深究。你睇下阿 Finson， 你睇下嗰啲书啊、啲咁啊、研究啊咁样，咁啊跟住阿毛又本身嗰啲底都厚噶啦。 唔系我本身系基督徒啊嘛， 系嘛系， 我系基督徒啊嘛，咁梗会留意下嘅呢啲嘢。 嗯，冇错，唔系你基督徒得嚟，你系多元化去吸收多方面嘅嘢。 我虽然即系我喺个基督徒，我呢个我信仰啫，咁唔代表我系要 close minded 嘅。 Yeah, 我可以 open minded。 好啦，所以咧，我希望大家嘅。今集我哋讲即系圣经密码 Bible code， 大家首先咧就要将你嘅信仰放低咗先，因为我哋纯粹讲嘅咧就唔系同嗰个信仰，即系个宗教无关。我哋希望就系讲翻，咦，有啲书好似有啲密码睇咗出嚟，究竟嗰啲系咩嚟嘅咧？即系我哋中国或者叫亚洲，即系我哋叫华人咧，做呢个推背图咁啦，即系类似咁啦吓，即系咁样啦。咁啊，只不过即系啊，呢个 Bible 曲究竟系衍生咗啲咩咧？系啊，隐藏咗啲咩喺度咧？阿 Finson， 哦，系啊，系啊。咁咧，其实呢集就我点解想讲呢个话题咧？最主要咧就系想即系研究一样嘢，咁将来咧系咪已经系注定嘅咧？抑或系可以改变嘅？ 嗯， 即系咁样咯。 即系咪宿命？ 系啦， 系啊，即系整定啊！你系咁多咁多啊，你冇得搞噶啦！ 即系天命难违咁样啦，系嘛？即系咁啊！ 因为其实你有得喐嘅，人定胜天嘅。 系啦，咁咧就所以咧就借助呢个 Bible 曲咧嚟到系一个即系展示啦吓，即系讲佢由即系人哋唔知道到佢发掘到出嚟咁一个历史啦。咁呢度咧或者我就讲一讲啦，就佢咧就依、這個 Bible 曲咧就係啲咩嚟咧？而家講緊嗰個 Bible 嗰部分咧，就係、是、即係有啲聖經故仔嘅。其實就幫我講好少好少啦，我都其實都即係我都唔即係唔係基督徒咁，但係我都識少少咁解啦。即係之前教會嘅翻學校啊， 因為我識有個 friend 個爸爸咧，佢攞聖經當小説咁睇，佢睇得熟過我， 咁犀利， 好勁。 馬太福音嗰啲啊， 咁而家講嗰個 Bible 曲咧，其實係講緊舊約有五章嘅，即係就係摩西五經。 摩西五經即係創出利民申，創世記、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數記、生命記。 係啦，係啦。 另外諗起嗰套出埃及記嗰個電影添。 都係跟真係跟呢一卷書其中一部分形容咁拍嘅。 咁係應該係3000年前啦，咁嗰陣時就摩西上呢個西奈山啦，就40日咁樣咧就 阿毛都可以講少少個背景。 我諗如果大家有睇過十戒嗰套電影咧，即係好耐啦呢套啊， 係好細個已經睇喎， 經典電影嚟㗎啦，即係就係講緊呢個故仔，即係講緊猶太人佢哋原本住喺埃及嘅，咁、但係因為佢哋想離開埃及，咁佢離開咗埃及之後，其實佢哋入咗曠野，所謂曠野即係沙漠，即係兜咗一輪嘅咁，咁就去到一個地方叫西奈山。或者叫西奈山，咁就喺呢個地方咧，咁就摩西獨自，即係佢啲群眾就喺個山腳，摩西就上山頂聽神講嘢，咁然之後到最尾咧就攞咗佢哋嘅所謂神親自寫嘅一本聖經落嚟，咁而作為佢哋呢個民族嘅一個即係生活守則，咁呢一個就係所謂流傳到落嚟，而家我哋聖經上面頭嗰五卷。就是剛才所講的摩西五經，創出嚟本身亦都係嗰兩塊摩西好型咁拎住嗰兩塊石板咧，嗰兩塊石板上面寫嘅嘢啦。 哦，即係除咗十戒之外， 除咗十戒之外，其實摩西五經， 仲有五經都係喺度嘅， 就喺呢度啦。 OK OK。 咁當然啦，仲有一啲部分係摩西佢後來一路帶猶太人喺個曠野度兜，同埋入到佢哋最尾一句叫應許之地啦，即係而家以色列嗰個地方嘅一啲歷史經歷，都喺埋摩西五經裏邊嘅。 OK。咁咧就其實而家講個 Bible 曲咧就係講緊依五經嘅，咁啊叫做亦都英文Torah 啦， 其實係呢個希伯來文， 希伯來文。咁佢應該係解一個律法或者係即係訓示啊咁樣樣啦。 冇錯。 咁樣咧其實就好得意喎，原來咧牛頓咧就喺佢即係發現地心吸力嗰個啦，咁大家都識啦。咁原來佢即係後期發現佢下半生咧，其實都係研即係佢係覺得 Bible 有呢個 coding 嘅，咁樣咧亦都係花咗佢大半生咧去揾呢個曲， 去揾曲。 係呢個嗱呢個首先我就有個大疑問啦，即係牛頓都係一個科學家嚟㗎，即係都講邏輯計算所有嘢，講數據嘅。點解緣何突然間會研究即係因為老實講，就算舊約好新約好，大家可能有啲人哦當古仔嘅，或者佢冇信仰嘅話，哦咁啊即係或者唔同民族咁、你當你話係就係咯咁樣，或者我喺我立場上覺得唔係嘅嘢嚟咯，點會花大半生去研究咧咁得意咧？ 阿肥叔，你用緊嘅係現代人嘅睇法，係咁你要諗翻就係牛頓嗰個年代，嗰個年代做緊咩咧？咁其實當時嘅教會都推崇啲人去研究科學嘅， 係。 因為他們覺得世界所有東西是上帝做的嘛，如果你作為科學家你去研究世界沒問題的，因為其實你只不過在歌頌緊神， 是 即是 你向所謂叫將這個創造的榮耀歸於神， 是 而牛頓自己本身都是在這個所謂文化底下成長的，所以其實他的人其實他自己去研究科學的時候他自己都說明的，他的目的是要所謂榮耀神的，所以他到他的晚年他去最深研究聖經這個 item 呢，其實我覺得無可厚非的， 是 咁咧就不過可惜咧，佢就揾唔到有啲 coding 啦。咁但係其實咧教係啦，即係教會咧就有啲人咧其實都堅信有依樣嘢嘅。咁咧但係嗰陣時就未有電腦啦，當然咁咧，但係佢哋係啦冇錯，但係都揾到啲嘢喎，即係好特別喎。咁咧就係揾到啲咩嘢咧？就係咧就喺就係 Torah 呢個字啊，就係 T O R A H， 咁佢就唔要個 A 字啦嚇，咁咧就係 T O R H， 咁咧就喺創世記啦、出埃及記啦、民數即係呢兩卷咧，就會發現咧，其實咧每隔第一個字係 T 字，跟住隔四十九個字，第五十個字咧就係個 O 字，跟住再隔四十九個字咧就係個 R，再隔四十九個字咧就係 H。 即每四十九个字就抽一个字母出嚟， 系啦， 就拼埋系 Torah 嗰个字，系啦，原来成篇嘢都系咁样样，咁咧就系好特别嘅。咁然后就发现咧头嗰两卷咧都系咁样样，咁而第三卷冇呢样嘢，咁而第四、第五卷咧就好得意啦，亦都系有呢个 pattern， 但系咧就啱啱调转咗，就系 H R O T， 就系咁样将嗰个 Torah 一个字调翻转， 反翻转， 系啦。咁然后咧最后咧。就發現咗咧，中間嗰、那個利未記， 創出嚟係一利未記。 嚇，利未記咧就係、是、咧，原來佢亦都有 pattern， 不過就唔係 Torah， 就係咩嘢咧？就係、是、咧YHWH 咁樣咧，就每隔六個字咧就有一個字。 YHWH 咁呢個係乜嘢嚟咧？佢哋話譯翻其實應該就係YOHWEH， 呢個咧就係、是。 神，即係希伯來文嚟講。 哦，希伯來文就變咗神。 係啦，冇錯啦。咁咧，結果咧就係、即係其實都已經係利用一啲好 primitive 嘅即係嘅 tab list 咧，都其實揾到係已有啲 coding。即係都係其實好神奇噶。 似唔似我哋嗰啲武俠小説嗰啲秘笈，佢要隔幾耐字幾字？ 今日講 Bible Code 呢個題目咧，我第一樣嘢你同我講嘅時候咧，我諗起乜嘢咧？就係、是、一本小説 嚇， 嗰本小説就係講係嗰度寫個名字，我突然間去樓上邊，我又唔記得咗。梁朝偉係做過嘅應該 嚇， 佢喺度講即係成本武俠秘笈最尾嗰幾句有一個和尚仔執咗，個和尚仔執咗之後，竟然可以喺嗰幾句嗰度將成篇武俠小説武俠秘笈裏邊嗰啲招式全部悟曬出嚟， 嚇、 啊！嗰幾句就係 summary 嚟嘅曲嚟。 咩《倚天屠龍記》啊？ 唔係 天竺傳奇嗰啲。 我唔記得咗邊一套啦。佢到最尾講嗰個大俠就係不斷去揾翻呢一套所謂武術翻嚟，揾翻呢本秘笈。咁、其實係有類似咁樣嘅一啲即係 hidden message。 係咯，即係嗰啲係咯，嗰啲武俠小説就係講呢啲噶嘛。都類似喎，即係啊。即是咁歌颂神噶咯，即系如果换句话讲，系咪咧？ 即系佢而家呢一个咁样砌法咧，即系 Torah 中间夹住耶稣啦，即系呢个耶和华，即系其中一个喺旧约圣经里面称呼神嘅名啦。即系神写咗嘅呢本书，咩意思咧？就系摆佢侧边啦，中间就系神。而家呢度你个民族其实就系要跟住呢扎嘢做嘢啦。呢、个你个 menu 完噶啦呢度咁。 咁咧就讲翻呢个即系故事嘅开始啦。咁点即系其实就系个作者咧，呢本 Bible Code 嘅作者咧就系 Michael 啦。佢就系一个记者嚟嘅。咁咧佢咧就有一次咧就系去呢个以色列嘅即系啲 intelligence 部门啦。咁咧就系见到啲即系个 head。咁咧，可能佢哋做啲訪問話點樣啦？咁咧去完之後咧，佢就有個 officer 咧就話同佢講咧：，喂，你可能要見一見我哋有個數學家喎、哦，佢咧就叫做 RIPS， 咁啊好易記嘅、即係講笑啦，你可以記住佢係 Rest in Peace 啦。咁啊 RIPS 咁樣咧，佢咧就係好出名嘅一個數學家嚟嘅。 佢仲要希伯來大學嘅數學教授。 係啦，係啦。咁咧佢就同佢。即係 officer 同佢講話，依、這個人咧好得意喎，佢咧decode 咗出嚟就係依個 Gulf War 咧，波斯灣戰爭咧，三個禮拜之前啊，佢已經話 decode 咗係三個禮拜之後會有依個發動依個波斯灣戰爭。咁樣咧就係嗰、那個記者去到咧，諗住咧就覺得佢依樣一定係假嘅，諗住咧就講兩句， 一飯食 走人啦咁啊，即係。即係覺得科學家都個迷信啊咁咧就諗住講嘢啊，點知咧佢一聽完之後就結果咧逗留咗成兩個禮拜，就覺得咦依樣嘢可能係堅嘅喎，即係點解咧？嗱，譬如佢俾個 coding 你睇，你講咦咩嘢嚟嘅咧？我慢慢解釋一下啦。咁原來佢個 coding 咧就係點樣樣咧？就係、叫做咧ELS， 就係 Eco Net Space， 就係話咧每即係同頭先我 Toro 嗰個差唔多。就係話咧，每隔一個一定嘅數目嘅數目字咧，就會你可以揾到個字出嚟。 即係每揀先揀一個字，然之後每跳開嘅呢個字就再抽一個字， 冇錯。 然之後將啲字母啦，佢係啲字母嚟嘅，拼埋一齊就變成一啲有意思嘅字詞。 係啦， 然之後將成段字詞串埋一齊咧，其實佢哋係有關係嘅。 係啦，係啦，係啦。咁咧，佢譬如好似呢、這個咁，可能就係薩達姆啦。佢首先就 input 咗薩達姆啦。薩達。SADDAM， 跟住咧，佢個姓啦嚇 HUSSEIN， 咁佢成個 full name 咯喎。 係啊。 咁然後咧，跟住佢就再發現，即係再 decode 到 enemy 啊、missile 啊、war 啊，然後最勁就係嗰個日子咯，就係1991年1月18日。咁 decode 到曬呢啲咧，就結果咧就係、是、真係 Gulf War 咧，就係喺三個禮拜之後咧就發生了， 就開始了。 咁呢個咧，其實咧，所以呢個 coding 咧，其實咧就係、是、第一個佢接觸到咧，其實已經係 predict 緊將來一件事情。咁當然咧，佢 predict 到呢、這個，佢哋就嗰陣時冇人會相信佢哋啦，因為佢都啱啱 係啊，你即係無啦啦咁講傻嘅都講到咁大喎，仲要係啦，講到波斯灣戰爭 啊，同埋一定會有個 curious 嘅，就係、是、因為我諗，喂，你本書咁多字，你 咁樣抽隻字啫，梗抽到啲嘢嘅。 唔係，我都覺得有疑問嘅，即係佢，我反而覺得最難嘅地方就係佢入邊有字有 hidden message 咁樣，佢點樣抽到出嚟，或者即係個規律啊，即係佢可能版版個規律唔同噶嘛，有機會 係啊，佢哋就係用電腦去做嘅呢一樣嘢，就人手係冇可能。 唔係，所以呢樣嘢喺最初揾到嘅時間，即係牛頓個年代咧，做好難揾到咁多嘢出嚟。 係咯，做唔到。 你冇冇機器同你硬計呢啲嘢出嚟？ 嗱，咁大家會諗啦，即係。喂，依本嘢會唔會改咗好多嘢啊？咁多年幾千年係嘛？咁咧都有啲人咁樣 challenge 嘅。係。咁咧佢哋個 argument 係點咧？原來咧佢話依啲即係希伯來文嘅學者咧，就係、是、抄就係、是、每一代咧抄寫依、這個摩西五經或者舊約啦。咁佢哋咧都係好慎而重之嘅，每一個字同埋每一個 space 咧。都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有一个股份呢就是说呢原来你抄错一个字呢这个世界就会毁灭、 这个是的 我知道的因为他们其实所谓抄写圣经的人呢、其实他们是世世代代相传的他们是 Koran、即是他们叫 Koran 是什么呢、祭司 是,、是祭司专职即是他们平时就在他们犹太人的会堂他们叫 Synagogue咁星期六嘅時間就係、是，所以星期日啦，係主持聚會嘅。係，佢星期六休息噶嘛，休息完之後跟住去聚會，去完聚會跟住就完嘅。係 啊， 咁即係喺聖地講度就主持呢啲咁嘅儀式嘅嘢啦。咁但係佢哋另一個工作係要抄寫聖經。 嗯， 哦， 佢哋係細集嘅，唔可以斷嘅。嗯，即係你老豆係 Koran， 你個仔就一定係 Koran。 哦 ，OK，OK，、okay, okay, 即係成全，因為如果唔係要保障就你揾我抄就死啦，世界毀滅咗好耐啦。實唔係因為實有抄寫，冇話抄寫， 肯定抄寫錯誤啊。 手文之誤啊，正所謂咪先？你打字都會打錯啦，係咪先？係 啊係。咁咧佢我五經咧，其實講緊有幾多字咧？就係講緊有30,000。04,805 個字嘅，就係、是、希伯來文嚟嘅。咁、咧就同埋希伯來文咧，就佢哋話原來早期，即係如果我哋而家睇咧，就會係有啲格啊 space 啊。咁、原來佢話最初嘅時候咧，其實係冇 space 嘅， 好似文言文咁噶嘛。 係啦係啦，就係、是、 冇 space 同埋冇標點符號嘅。希伯來文原文係冇嘅。 哇！ 如果你睇，如果你就考古學家，你再睇啲古卷咧，佢係真係一嘢咁由右邊讀過嚟啦，佢係咁係咁寫。 哇！ 同埋右邊讀去左邊嘅，冇錯。咁我睇咗少少希伯來文啦，即係好皮毛。咁佢原來佢哋咧都有22個consonant， 咁就5個 vowel， 咁啊同英文有啲接近嘅。咁但係又唔係 exactly 係即係英文，因為佢哋有咩唔同嘅英文就係、是、希伯來文咧就係讀嗰個音咧，即係睇到個字係讀嗰個音，即係咁樣啦。咁而英文唔係噶嘛，英文有啲字可能係因為法文啦，其他影響係 其他語言影響 個音唔同嘅，即係發音。咁咧就即係所以咧，佢哋就可以係一卷30,000嘅字，咁佢就可以用呢啲咁樣嘅嚟到去即係 decode 佢咯。咁而嗰個數學家咧，後期咧亦都發表咗一篇文章嘅、就係喺呢個數學雜誌一本叫Statistical Science， 即係統計嘅科學嗰度咧，就發表咗一篇文章，就名為咧Equidistance Natural Sequence。in the book of Genesis， 即系话咧喺创世纪里面咧就发现咗咧就系呢一个 coding， 就系每隔一个 space 咧就有一个 code， 咁啊出即系呢篇咧就系、是、一篇科学论文嚟嘅，咁咧佢咧就系、是、抽咗咧系34個呢个好出名嘅以色列嗰边嗰啲嘅人，咁咧就将佢嘅出生日期同埋佢个名，咁咧就发觉咧有呢个 coding， 即系有一个pairing。嘅 relationship， 咁而統計學上咧，佢覺得即係如果咁巧咧，根本係冇可能嘅、即係因為統計學上可以計到，即係有啲嘢，譬如係即係係幾多分之幾啊咁樣，咁佢覺得呢個就即係個機會率非常之低， 難過中六合彩啊，大佬。 係啦，冇錯。咁但係咧，好得意喎，咁咧有個呢個喺National Security of Authority 嘅科學家咧。即係喺應該美國， 即係國家安全部係咪呢個？ 係啦係啦，喺美應該喺美國邊？ 國安全局係。 咁咧就見到篇論文啦，咁咧佢覺得，即係佢咧就專係做咩咧？就係、是、做呢、這個解碼嘅。係 啊， 即係譬如有戰爭啊，即係嗰啲。 當年就專門做呢啲嘢㗎啦嚇，情報控制啊嘛，冷戰時期。 咁佢哋都係專家嚟㗎嘛，咁啊，咁所以咧佢覺得啊，你呢個人出啲咁嘅嘢，好我就。 踢爆你！ 踢爆你！谂住咁咧，佢一年咧，花咗20日嘅时间咧，谂住咧就去踢爆佢啦。 咁咧佢點樣做法咧？佢咧其中一個做法咧，就將我34個人咧出生嘅city 同埋佢住嗰條街，擺埋入去， 係。 即係對啦，簡單講，用電腦去對。 再加多兩個 variable 啊，應該 係。哦，咁變咗個中嘅機會咧又減低咗， 因為你要 個 人 喺 周圍 要幾樣嘢。 其實你想象應該冇乜可能啦。 嗯。 啊，點知佢就反而係 opposite， 就係最後結果咧就係、 是。反而仲清晰咗，仲中曬。 佢話係真嘅呢樣嘢。 嚇、啊！即係仲中曬喎，反而哇！你加咁多 variable 落去，你中曬又好勁喎。 所以我記得咧，就係喺最初咧，就係預為佢呢一個計法咧，即係喺《創世記》裏邊去做嘅呢個計法咧，嗰、那個成功率咧係好似係500,000分之1咁上下嘅。 係。 好啦，當佢國家安全嗰度搞完呢一壇之後咧，係50億分之1。个中嘅机会率， 哇，系咯，50億分之1喎，真系嗱，我六合咗好多 嘅， 其实系咯，好啦，咁啊，转头翻嚟，我哋就睇下呢个 Bible 曲，仲有啲咩更劲嘅密码透露出嚟啊！ 惊心动魄案情尽在东头湾道99号。 第一季一共99集经典重温，推出以嚟反应热烈，多谢各位奇案迷捧场。如果你都想收睇或者收听，请马上登入 www.radio99.tv， 以299元申请 S1 计划，然后在网页里面搜寻东头湾道99号第一季，就可以享受节目。 无论买餸、行街、吃饭、坐车、睡觉，还有 喂，鬼装模啊！ 总之每分每秒总有奇案与你常在。 仲有啲咩密碼咧？ 繼續解曲咯， 係啊，解曲喎，已經開始。 係啦，係啦。 D 曲啊，我哋叫。 咁咧就即係發現咗依樣嘢之後咧，咁咧就引起世人注意啦。咁咧亦都係可以講下佢跟住發現咗啲咩 coding 啦。其實咧就好多嘅。 嗯。 咁咧就譬如我而家睇翻開翻譬如佢依本咧第一本啦，咁第一冊咁我都揾咗啲 example 嘅。咁啊，好有趣嘅，因為佢其實個 coding 又唔會太多嘢嘅。咁、咧，譬如第一個，其中一個講水門事件啦。水門事件啦，咁咧就佢咧就有個 coding 就話 Who is he？ 跟住咧 President， but he was kicked out， 即係佢係依個總統，但係咧佢咧就俾人踢走咗嘅。 嗯， 即係咁樣樣。咁然後跟住又可以睇下另外一個喎，就係、是、咧大衰退。咁、有 key 大蕭條， 系啦，大蕭條咁樣咧就 economic collapse， 即係經濟即係唔掂啦。咁咧就係1929年，咁、然後寫埋咧係有個 stocks， 即係有四個字咧。咁、其實已經解釋咗1929年嗰、那個大蕭條啦。 係、 由邊度嚟 嘅？係啦，咁然後咧亦、都有一個咧係好得意喎，就係、是、man on moon，、即係一個人咧去 上 月球，咁然後咧亦都有一個解咧就係、是、space ship， 咁就用呢、這個。即係個 宇宙船 係啦，上去啦。咁咧呢度仲幾得意嘅，呢個另外一個咧就係講呢個 Jupiter 就係應該 木星 啦。咁咧就係寫住話會撞到木星。咁原來咧就跟住就有一個咧就係Shoemaker Levy 啦，就係有一個即係有另外一粒星咧就撞到佢。係就係講埋個日子嘅，就係1994年嘅7月16號。咁亦都係咧 match 翻嘅。咁譬如跟住有一個好得意，我覺得就係講呢個希特拉。係，希特拉咧佢寫埋咧就另外一句咧就係納粹啦同埋 enemy。 Nazi and enemy evil man 系啊，依个最得意， 最衰个 evil man， 简单讲到啊 ，evil man 系啦，即系咧，佢好得意，即系佢哋咧都有诶，即系如果当佢即系一啲，即系佢都有 define 咩系 good 咩系 evil， 系啦系啦系啦， 咁佢即系 define 咗呢个吓希特拉系 evil， 咁都几得意，仲有个 slaughter 啦，咁就系一个大 屠杀 啦，系啦。咁就好得意啊！每一個咧都係幾個字咁啊，搞掂啦。咁跟住仲有，除咗呢啲之外咧，仲有文化界喎。 係， 譬如話 Shakespeare 啦，即係莎士比亞啦。 莎士比亞。 咁咧佢咧就係presented on stage， 即係話佢係喺個舞台上面表演啦。咁咧係 咪 係 沙劇嚟咯？ 係啦，咁啊佢講咗其中一個劇集，佢最出名嘅就係Macbeth 哦 Macbeth Hamlet Macbeth Hamlet 嚇，即係咁樣啦，即係呢個其中一個劇好悲劇嚟嘅，咁咧就好出名嘅， 一個殺人嘅悲劇。 係啦，佢最出名嘅一個悲劇。咁仲有好得意喎，咁啊跟住講啊呢個譬如有個 airplane 啦，就有 White Brothers， 咁原就係佢哋咧就係發明呢個飛機。係 啊， 咁呢兩個名亦都有啦。咁咧仲有呢個愛迪生啦，咁咧就係。即係發明呢、這個 燈膽、電燈泡、 燈膽就係 electricity 同埋 light bulb， 咁呢個都有啦。咁啊牛頓都有嘅 Newton， 咁啊亦都有 gravity， 係喎， 即係地心吸力。咁啊兩個 keyword 就喺度，即係隔離嘅啫。咁啊即係。啊，咁跟住仲有唔可以少咧，就係愛因斯坦啦。 係， 愛因係愛因斯坦啦。咁咧佢就寫住有幾個 keyword 嘅，就係 science 啦，即係科學啦，同埋咧就A new and an excellent understanding 就是一个很新同埋一个非常之犀利嘅了解，就是对科学啦，应该系。咁佢仲有一个字都好劲喎，就话、He overturned pleasant reality， 就系佢将而家我哋嘅现实咧就系、推冧咗，即、就、系、是、一个好新嘅 view 啦。 量子物理学 系啊， 系啦， 就系量子物理学， 系啦系啦，咁就咁啊，好 interesting 啊！你見到呢啲所有呢啲， 哇！即係呢啲咧，如果唔係用翻電腦咧，或者好精密嘅電腦，你點樣可以揾到啊？即係用人就咁睇 用人計唔係唔得，你可能煩幾代，好似愚公移山咁。 係咯， 你計幾代先計到幾版咁。 係咯，你就係頭先睇好似頭先咁講啦，即係話其實好似好簡單，但係嗰啲字咧好精要話咗俾你聽啲內容嚟嘅。 幾個 keyword 咯，就係講嗰個人物、時間、地點。佢關聯嘅係啲乜嘢？ 喂，不過咁話喎，即係譬如頭先嗰啲事件咧，好多已經係之前發生咁，已經幾千年 過去咗。 唔係佢 OK 嘅，佢過去咗。咁其實咁我諗翻轉頭啊，我而家睇翻以前嗰啲有鬼用咩，有屁用咩，我都要希特拉要殺都殺咗咁多人啊，係嘛？要咁你話 evil man 都冇用㗎，你只不過記載咗佢哋有冇啲憤詞？譬如以前啦，咁憤詞其實話係。有 hidden message 或者為你哋去努力揾出嚟啦，其實你去改變啦，有冇咧？其實 嗱，我嘉賓講先啦， 哦，咁即係佢其實咧就你哋講得啱啦。咁佢即係一路講呢啲嘢咧，都係好似講緊啲，即係有啲人會challenge 佢係啦，要發生。 跟住就話：，落查丹馬士嗰個法哥都搞掂啦。 即係有啲 critics 咧，即係就直情咧就係話：，其實我求其揾本電話簿啊。或者揾本名即系著名嘅名作啊，我都可以打，点样都整到啲字 match 到啦，系咪？呢啲都系 random 嘅啫，系嘛？即系咁样啦。咁佢而佢一个事例咧系最经典嘅。咁其实我头先讲话第一个事件咧，佢已经系 predict 到三个礼拜前已经 predict 到，但系当然嗰阵时未有人相咩有唔知道呢样嘢啦，系嘛？咁何况叫人哋再话 base on 呢样嘢乜嘢你都唔知啦，系咪？咁咧就因為有呢啲咁嘅鐵曲亭啊，咁即係做咗啲關嗰之後咧，佢哋個作者咧就同埋阿 Whips 啦，咁咧就鐵曲到一個好重要嘅 message， 就係當時嘅以色列總理咧拉賓咧，就係咧佢咧就係會鐵曲到佢嘅名，同埋咧鐵曲到咧 assassin 呢個字，同埋鐵曲到咧佢個即係佢個死個時間，即係一年後， 即係話揾到係。拉賓的名字旁邊有 assassin 即是刺殺 是 和日子 是啦是啦 那夠了喎這三個機會 他就在92年的94年9月94年9月就是寫給即是告訴拉賓聽啦即是喂你會被人家刺殺、就是這樣啦 咁咧就係、是、拉賓咧就即係當時巴布曲都唔係好出名啦。同埋依對於這些呢啲咧，我咧會再講咧，其實佢依個作者接觸咗好多政治人物嘅。 嗯、 有啲人咧會有一個諗法嘅，即係包括可能係包括拉賓，即係我唔知啦。咁、另外譬如佢之後接觸阿、拉法特啦、阿拉法。 阿法叔啊， 系啦，咁佢咧都系一啲觉得喂，佢咁佢都死咗喺度啦，咁我要死都死噶啦，即系个意思就系话 fix 嘅呢啲嘢，冇得改变嘅， 宿命嚟嘅， 系啦，咁即系我唔知阿拉宾系因为呢个理念啦，抑或系佢系觉得根本呢啲系假，即系两个都有可能。 会唔会嗱？会唔会又系同即系讲？嗱，虽然我哋话尽量唔掂个信仰个问题啊，但系其实会唔会系因为关乎翻个信仰咧？因为佢哋譬如佢话喂神安排我。咁我係需要接受呢啲嘢嘅，咪算咯咁啊！即或者我係要死就要死啦，避唔到。 據我所知啦，拉賓嗰個年代嘅以色列咧，據我所認識嘅猶太人同我講咧，唔係太個 religious 嘅啫，即係個政府唔係太 religious 嘅。 Okay, okay. 雖然佢哋會因為有即係猶太教本身喺以色列有個好大嘅勢力啦，咁所以佢哋會有啲譬如。政策上嘅嘢啊，會同佢哋有 compromise 啊，有遷就啊咁。咁但係其實個政府自己本身就唔係十分咁即係偏向猶太教個信仰方式嘅。 係、 不如講講猶太教咁俗者又唔好知，因為即係猶太教其實都係信，都係淨係信依摩西五經係咪？其他 應該咁講，佢哋係佢哋有嘅聖，佢叫聖經嘅嘢就淨係指摩西五經，即係對於佢嚟講 ，Bible 就係摩西五經啫。好啦，就算基督教。聖經裏面的舊約它其實包了很多先知書那些是的是的在、猶太教的角度看呢這些是屬於參考性的書、即是先知寫下來拿來教我們怎樣去看本聖經、因為你條例寫在這裡而已、去到現實生活有些東西叫 application 嘛 注解、 那些 application 的東西他們就要看這些先知書還有他們其實歷代有很多他們叫 rabbi 即是老師呢是會寫下了很多這些叫即係如果天主教叫法叫呢叫旁經嘅，佢哋另外有成書架嘅書，其實係呢啲嘢嚟噶。 就為咗一本咁細解釋一本咁細書，就有成櫃書咁咯。 咁佢哋通常聖經唔會好細本嘅，好鬼大本。佢通常聖經好大本， 三十萬字啦。 但係佢哋為咗呢一本書要研究呢本書，佢哋用嘅參考書係成個書櫃咁嘅。 係 咯，即係我去到啲猶太拉比嘅屋企，哇！你幾櫃書喺度就係 好似律師咁喎，即係 好似律師 係咯。 佢哋書對佢哋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財產。咁即係為佢哋歷代咁多嘅 rabbi 會不斷咁寫 comment 嘅，就喺唔同嘅情況。OK， 呢一條條例其實應該點 apply 咧？咁我舉個例，譬如佢哋有條條例叫做佢哋安息日唔准點火咁，嚟到現代點 apply 先？唔使點火啦，我哋嘅點咩火啫？ 係啊， 佢哋喺電掣嗰度，因為電掣你撳一個掣，其實裏邊有個細嘅 spark 反彈，有少少火花噶嘛，嗰度叫起火。咁所以如果佢哋到咗安息日咧，開咗個燈唔會熄，熄咗個燈唔會開。 哦，咁得意！ 一到日落嗰個鐘數。Okay, 但天文台嗰啲嚇，一到嗰個鐘數，熄咗個燈唔開，熄咗個燈就唔會再開，開咗個燈就唔會再熄。 哦，原來咁。 係啊，咁啊，或者講埋拉賓嗰個 case 咧，咁佢就結果係冇 take 任何 action 啦，冇做任何嘢。咁結果咧就係喺1995年嘅11月4日咧，就真係死咗遇刺。咁而好得意喎，當咁啊遇刺咗之後，咁有個殺手噶嘛，不過殺手個名咧，再揾翻咧，原來就喺佢個曲嘅隔離嘅。 哇！ 即係就完全 match 曬嘅。 件事之前就唔知嗰個名其實邊個嚟嘅，即使揾到你都唔知。 同埋佢個地點名都有啊嘛，特拉維夫應該係而家嘅。 係啊係啊，冇錯冇錯，有埋特拉維夫，冇錯。 哇！咁但係佢唔信喎，咁啲人如果知情嗰啲人咪話嚇咁神準咁神咁樣。 係啦係啦，咁呢個咧亦都係即係一個好即係最犀利嘅佐證咯。其實我嗰陣時最初接觸呢、這本書咧，我都係喺睇 Discovery Channel。咁咧就係睇到佢依一個報道咧，咁我覺得哇咁犀利嘅，所以咧先至嗰陣時開始去睇依本巴布曲咯，嚇嚇咁樣咯。 哇！呢單真係即係唔同之前嗰啲嘛，發生曬你噏乜都得噶啦咁樣。咦？但係佢依個就直情係 decode 咗出嚟，然後就話俾你聽， 估未來嘅事 係 啊，今次真係 predict 啦。 咁跟住仲有啲咩事係後邊，即係譬如拉賓呢件事之後。仲有冇啲咩其他嘅？其實近年有冇啲？ 有嘅，或者我從即係佢嗰本書嚟到一路講，因為個作者咧其實就一路咧就一路 decode， 一路咧發現唔同嘅事，咁然後咧一路咧就即係去即係去 take 一啲 action 啦。因為而家我哋其實講緊一樣嘢就係話，即係譬如到拉賓嗰件事件咧， 其實我哋都仲未知道一樣嘢，就係話，喂，佢寫嗰啲嘢係咪 fix 嘅咧？係嘛？抑或其實係可以改變咧？ 咁啊係喎， 係嘛？其實都仲未知道。 問阿毛先，阿毛雖然都信教，但係佢都係個占星學嘅，即係星座啊嗰啲，有冇得改咧？其實 我覺得係有嘅。 係 我睇法係。我是信有神的，我也信这个世界的东西其实由他掌管的，所以大浪呢就没得怎么变的， 即是那些先天就没得变、 有先天的部分，有后天的部分、先天的部分是他，譬如你每个人哪个父母那些其实定了的、一些事件一些产生的可能性定了的、有个可能性在这里。好了，去到最后这件事或者有些大事是必然会发生的， 是 必然的了、你问题只是、你因应人的一些 reaction 和、做了的事会将那件事推前又或拉后，改变了它发生的一些时间或者某一些情况、件事会发生产生的 damage 多大呢？那这个也可以因为人的一些 reaction 而改变的、这个我的看法。 咁亦都即係跟翻本書嗰度嘅即係個流程啦，咁咧佢咧就發現咗依個拉賓啊、即係遇刺件事之後咧，其實咧仲跌谷咗一個另外一個 message 就好重要嘅。但我睇依本書依 Bible 曲咧，其實好多都係環繞依個以色列嘅，其實就即係比較即係其他國家都會講啲，但係咧就、重點其實講以色列講得好細嘅，即係 呢個好正常嘅。 嚇嚇，因為我本書係關於佢哋嚇。 唔係，我諗第一就係呢本係呢本聖經啦。是屬於以色列人的嘛， 是啊是啊， 講你的民族很正常，那是講你們嘛。第二就是、我很相信，因為其實有很多這些地曲的人呢，其實主要是猶太的學者、你猶太人在他們猶太傳統去看這件事，當然就是梗係睇咗自己人先啦，你咪、即係你睇到一紮字拼埋，你拼埋嗰個人名，你因為有個概念啊，你咪哦呢、這個係猶太人嘅人名嚟嘅，你唔會知道咯。咁但係你唔會無啦喺嗰度見到張嗰個字，你會知道係姓張噶嘛？ 啱， 即係喺你個 喂，但係所以你講呢樣嘢，我就突然間忽發奇想啦。咁因為你譬如睇嗰啲經文啦，你譬如一版咁樣，佢咪啲字好疏好疏，或啲又好似好埋咁樣等等啦，佢有個規律噶嘛。咁阿毛啱啱就講就話，喂，原來佢以色列人猶太人，佢去地曲嘅時候，或者去解讀嘅時候，佢就專注喺嗰邊，或者專注喺佢哋嘅文化睇到嘅嘢噶嘛。 係噶。 其實會唔會嗱？我依個我諗嘅咋嗱，純粹冇答案，亦都可能大家揾唔到答案俾你。喂，呢版嘢入邊，其實中國人去地曲嘅時候又睇到啲嘢，或者美國人去地曲，即係可能成版。可能甚至有好多曲喺度嘅，會唔會咧？其實 我相信係嘅， 係咯， 我相信係嘅。 佢有個 pattern 啊嘛，可能你隔五格，佢又隔四格，佢又隔三格。 點解我話覺得呢一件嘢有啲似我之前講個嗰個武俠小説咧？因為佢講嗰本武功秘笈咧，啲人最初揾到嘅時候咧，唔係講最尾嗰章啊，講其他部分，啲人攞到咧，十個人睇，十個人會練咗十套完全唔同嘅武功出嚟嘅。 嗯， 哦， 啊，拍行啊，係啊。 哦，即係你可能拍行，你唔同嘅門派，你嘅根底，你嘅祖宗唔同，你睇到嘅嘢 嘅諗法就唔同咗，你出現咗就唔同嘅武功。 係咯，係咯，係咯。 可能你跌曲你個名入去，可能跟住講埋你啊幾時你拍拖第一次失戀啊，咁都唔奇喎。 或者係啊，或者我跌曲咗就同阿花家姐幾時啊 Radio 九十九多 TV 開張咁啊， 可能喺隔離就見到九十九多 TV。 係啊，唔係我真係因為呢個唔係花花奇，因為如果佢我覺得佢有咁嘅 pattern 嘅時候，或者佢係有規律，即係佢個規律當然係佢定嘅規律，咁其實可能有好多曲喺入邊都未定。我只不過睇到其中一啲， 我只覺得係唔同背景嘅人去睇呢啲曲咧，你就自然，因為佢冇標點符號啊嘛。 係啊， 你拼埋一紮嘢出嚟，你自己個腦裏邊見到呢一紮嘢產生個 idea， 呢一度就變成咗個解釋噶啦嘛。 Exactly。 咁嗰個解釋就係由你個人自己本身個背景而嚟咯。係， 喂，其實呢個係好高嘅科技嚟嘅。即如果用科技呢個字，可能係 如果佢 即可能係一個係啊，因為如果佢真係搞 真係要計嘅話， 佢都要計嘅喎， 好精密嘅科技， 好精密，仲要但係係咯一辣嘢， 最低限度係好精密嘅 algorithm， 嗰條數就真係哇！ 所以其實有時唔使爭論佢係真定假， 係咯、 啊，你整到一本嘢出嚟，可以全部嘢咁多嘢都擺埋喺裡面，可以咁樣樣已經係好犀利啦！ 傻嘅，對於人嚟講已經係傻嘅呢件事。 咁咧，佢哋都跌曲過另外一樣嘢喎。個作者跌曲到咩嘢？就係話咧，整個以色列咧會喺2000年滅亡。 咯、啊、哦，二千年咪過咗咯。 即係 公元二千年。 系 咯。咁咧就 唔系佢而家佢，但系佢通常佢计咗嗰条数， 佢嗰阵时九六年。 哦，九六年啊嘛。 佢通常计到嗰条数咧，佢应该系用犹太历去计嘅。 哦，犹太历。 佢一转翻噶啦，转翻。 跟住转翻就。 佢又五七六零，咁啊转翻系二千年。咁嗰阵时佢跌曲到一个，咁咧就即系跟住有一个 message 好得意，就系话咧亦都跌曲个 message 系话 ，Will you change it？即係佢有個 question 話俾翻你，即係好似個作者覺得，喂，好似問佢自己咁樣， 係喎、 哦，即係話，喂，你會唔會 改 變 佢咧？係咯，咁得意， 係啦，即係係好得意嘅。佢後期會再有啲 example 咧，好似佢話覺得個聖經密碼去同佢講緊嘢咁樣，仲係即時嗰只， 係喎、哦，佢而家 interactive。 佢而家係 interactive 嘅 喎， 咁咧佢又問佢改唔改變，咁佢個個人，因為其實個作者咧唔係基督教徒嚟嘅，亦都係冇宗教信仰， 冇宗教背景嘅。 佢咧其實咧係即係佢自己個人覺得咧，其實係一個 warning， 唔係 fix 嘅，所以咧佢咧就即刻咧就係、是、去即係聯絡當時嘅總理啦，咁喺九六年嘅一月二十六號咧就寫咗封信俾阿佩雷斯啦，當時總理啦。咁咧喺96年嘅5月29號咧，亦都係見呢個內塔尼亞胡嘅，即係都係以色列嗰啲總Prime Minister 啦，總理啦嚇。咁咧亦都喺即係佢亦都見阿內塔尼亞胡個爹哋啦，即係咁樣啦嚇。咁咧佢哋見過好多啲人， 信唔信咧？佢哋信唔信咧？其實我反而有興趣知道佢哋嘅反應。 好得意喎！佢跟住咧，再有一個咧就跌曲咗咧，就係阿拉法， 係 阿拉法特，係 阿拉法特，唔係即爭個即 阿拉法特。咁咧就係佢係嗰陣時嘅巴基斯坦嗰邊嘅領袖啦。咁咧就有一個 calling 就係另外跌曲咗Sharon 就係另嗰陣時嘅以色列總理啦，同埋布殊三個人。咁有一個 calling 咧跌曲咗呢三個人嘅。咁咧佢哋咧就去揾。即係佢知道呢三個人咧，就係同以色列嘅將來咧係好有關係，係啦。咁咧如果你查翻呢三個人咧，你會見到咧呢三個名咧，如果你用 Google 查咧，我就啱查過咧，就會發現咧有個以色列嘅和談咯，即係就即係可能如果佢唔做嘢咧，就冇呢個和談。 嗯，即係嗰啲時候就係最僵嘅時間啊嘛，即係成日打成日。 係啊，拉賓俾人預刺啊嘛， 預刺之後咯，跟住咪搏命打咯，係啊。 跟住係啊，咁你所以你諗咧，其實有可能嘅，即係成個最後以色列毀滅啊咁樣。咁佢咁好得意喎。咁佢你頭先問佢哋啲領袖點樣睇啦？咁咧就其中佢都跌曲咗一樣嘢出嚟喎，就係、是、阿拉法特咧就寫跟住隔離有個字咧就係 stubborn。 咁都得， 即系话咧，阿拉法咧系 硬颈咧， 系啦，好硬 派啊。 咁而我睇本书咧，佢话佢见到阿拉法，佢有见阿拉法，咁咧阿拉法咧系应该佢哋系信伊斯兰教， 系。 咁而佢就 call 咗伊斯兰嗰、那个即系嘅文咧，就话如果神要你多一日生存咧，你都即系就要系即系你就唔可以活多一日噶啦。即係咁樣啦，即係個意思就係話所有嘢咧，即係係會 point to 一個 direction 咧，就係 fix 嘅。 嗯哼， 咁即係我亦都陰謀論啦，亦都如果我站喺阿拉法嗰個立場睇咧，喂，而家聖經密碼話你成個以色列會玩完， 我快啲玩完啦，咪咯，傾咩啊？我有傾，玩完快啲要去噶嘛。 咁所以佢唔 take 任何 action 咧， 係喎又啱喎， 即係可能站喺 既然佢都玩完，我哋殺佢就想玩完啫嘛。系喎，呢、這个呀，咁我哋俾大家就消化谂一谂咧，究竟啊呢、這个圣经密码入边有边啲嘢有啱定错，或者你觉得喺可唔可以自己屋企啲事又可唔可以咧套落去，又会唔会测到啲嘢出嚟咧？转头翻嚟继续 解曲。